合主办。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呢还有西南风3级，今天的湿度呢是25%。我是刘莎，我们的天气呢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带来刚刚过去的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盘点。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呢？今天呀，我们带来的是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的文艺类的年度好书的盘点，这也是我们中信集团的年度好书盘点的第3集，应该是收工之作了。那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是谁呢？如果呀是喜爱中信出版集团的文艺书籍的朋友，可能对他一定不会陌生，他就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辑、文艺分社的社长李静媛女士。你好，李静媛社长。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静媛，你们的好多书啊，因为发行量特别大，所以很多朋友都知道中信出版社原来不仅仅出财经书，还有小说， 对， 还有青春文学， 是文艺书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份额。 哎，那今天呢，既然是跟大家来盘点啊，2017年的这个文艺，你们应该是文艺生活类，你们的书， 文艺生活， 对吧？在分类的过程当中啊，在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的过程当中，那跟大家先简单说一说吧，什么样的书啊才能够进入到这个2017年的中信出版集团的这个年度好书当中呢？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文艺生活类的书籍，有没有一些评选标准？比如说是发行量啊，还是说这个题材特别新呢，还是它得过好多奖啊，等等等等，大概的一些情况，跟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嗯，今年的这个评奖标准和过去几年比，还是有一相对来说有一点的变化。 嗯， 那今年呢，我们主要是从三个维度来做这个年度的好书的评选。 嗯 嗯，比如说第一点是从内容来说呢，首先它的故事要有打动人的点，让读者读了之后有所启发。 嗯， 另外第二点呢，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因为是文艺生活类的书嘛，所以比较重视这个作者的写作水平。 啊，对，你一定你写的特别熟练。 是是是。 然后尤其是故事啊，如果不是那种熟练的啊，或者说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那种写法的话，恐怕大家不能够去读好几百页的一本书，读不完。 因为光是故事好也还不能算是非常的优秀。 嗯， 它还必须是文笔，我们比较也注重文笔。 对， 文笔呢， 对对， 或者是清新细腻的，或者是婉转动人的，或者呢就是陶冶心灵的，总之呢要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哎， 另外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阅读价值，要给读者以美的享受还有心灵的共鸣。 哎，我觉得啊，这样的好书啊，大家应该在过去的2017年呢阅读了不少。那么接下来呢，李静媛给我们大家来公布一下啊，2017年年度好书，我们刚才说到的文艺生活类的这样的一个榜单，我们来了解一下都是哪些书符合刚才李静媛说的这样的一些规则，然后入选了呢？ 嗯，好的，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年评选出来的这个年度好书。首先，年度时光故事《丙申故事集》，另外年度旅行文学《东京一年》，年度历史小说《最初的光明最后的黑暗》， 年度成长小说杨宇刚的森林，年度最美书店小说小小巴黎书店，年度 AI 科幻小说人之彼岸，年度人文科幻小说起点移民，还有年度诗集一只狼在放哨，年度美食家饮食觉醒系列，年度生活艺术家英伦花艺完整手册，年度最美诗画诗画共读诗经。都从名字上就能听得出来它的主要的内容。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有这样的一些书呢，是获得了2017年中信出版集团年度好书文艺生活类的榜单，他们分别是《丙申故事集》、《东京一年》、《最初的光明最后的黑暗》、《杨宇刚的森林》、《小小巴黎书店》、《人之彼岸》、《起点移民》、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饮食觉醒系列，以及英伦花艺完整手册，还有是诗画共读诗经选，这是宋画插图版。正是这样的一些书籍啊，符合前面啊李静元社长说到的 三点标准 啊，对，三点标准。但是呢，其实啊，这样的一些书呢，它也和以往的评选啊有一些区别。静元，在你没来之前啊，有咱们洪永刚洪总，还有呢乔卫民乔总，已经分别来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中信出版集团的这个好书。他们也说到了，以往呢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籍呢有一类获奖书籍、叫做年度畅销书籍，而今年呢、是因为 取消了这年度畅销书， 对，是因为特别注重啊一些专业人士的对书籍的一些认可程度。他们认为呢，出版集团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啊，有这种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公益啊，但是就是说有一些自己理想的这些出版集团呢，还是想把引导读者阅读这样的一类想法呢融入到年度好书的榜单当中。所以呢，在今年的中信的年度好书榜单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专家，更多的是专业学者啊对这些书的一些看法。对于这一点啊，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确实是评选的一个进步。因为衡量一本书的价值也不能光以销量来论。就可能有的书它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是呢它带给读者的启发也许在这方面是非常的有价值，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类的图书。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静元说到的似的，我如果是没有记错的话，静元咱们在2017年曾经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过杨宇刚的森林。 对，是的。专门有一期我们讲过这本书。 对，那么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你看过以后你会感觉到你的心灵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可能呢这样的一本书和那种特别畅销的比如说流行小说比起来，比如穿越 穿越小说什么的。 对对 对, 对，那么可能不是像 不可同日而语。 对， 销量上它没有达到那么大的量。 对，但是它给人的那种感受啊，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是的。 如果我们再倒退一年回来啊，咱们刚才说到的是2017年的这个年度好书的一些特色。那么我也知道中信出版集团的这个年度好书评选其实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了。如果和过去的2016年相比啊，你认为2017年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像2016年我们文艺分社就是获得年度好书提名的，有一本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S 特修斯之船》 啊，就是烧脑烧脑。 对对对对， 太烧脑是吗？ 就是我不论是和谁一提，大家都说这本书知道，而且很多人已经买过了， 而且这本书还太厚了。 对对对，它的销量现在是也达到了50万册以上。 哎呀，恭喜！ 168元一本。 你是在显摆是吧？这么贵的书，咱们中信文艺社居然把它做到了50万， 对， 这样的一个销量。 是是是，那就说明呢，在我们往年的这个选书标准中呢，可能更关注它的这个媒体的。首先是媒体关注度，就是不论咱们是在电台啊还是在报纸啊电视台，好像大家对这本书呢都有所耳闻。 当然了，你看你那书刚才咱们说到了特别厚，而且如果是阅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就会把这书一打开发现里面怎么那么多小零碎， 很多的这个附件。 对啊，然后你一看啊，原来这个是干这个用的，那个是干那个用的，然后会把你虽然是一本文字书啊，但是会把你带到这本书的不同的情境当中。一会儿你在图书馆，一会儿你又要去探险，一会儿你要去干这个，然后还会中间穿插着有探险有爱情。 就像一场 成年人的这个文字上，通过书来玩了一场游戏。 对，可是今年的书和去年的和这个 S 点的区别 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 那本书呢，真的也是销量也高，口碑也好，社会影响力又大，所以它是一本相对来说也非常的各方面吧都达标的这么一本年度好书，但是我们今年呢可能就更照顾全局，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杨宇刚的森林，它也许没有这个50万册这么巨大的这个销量，但是呢它带给读者啊等心灵上的美和共鸣， 哎， 也是不容忽视的。 给既然是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杨宇刚的森林啊，也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熟悉这本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一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共鸣，让这么多人在看完书以后从心底往外洋溢着一种应该叫感动。 杨宇刚的森林呢，其实这本书是我们从日本引进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呢它从情节上来讲可能非常的平淡，没有那么刺激的情节让你觉得哇我读了之后就是感到热血沸腾。这本书呢你从它的书名上呢可能有点不知所云，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看看副书名就知道了，它是一个调音师的成长故事。那这本书呢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在今年的这个评选的标准上把它定义为年度成长小说。它和成长有关，和每个年轻人的成长有关。 对， 它讲的就是一个自幼生长在北海道的一个深山小村庄的一个很普通的农村青年，他从小家境贫寒，但是呢这个山居岁月还有没有选择的这个前途也很迷茫，似乎都注定了他不管他怎样努力他都无法摆脱出身的困扰。 哎，真是啊，你看啊他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生活。 对， 大家可能都了解现代的日本，当然他也有很多非常非常繁华的地方，但他偏远的那些小山村其实和繁华的日本是非常脱节的， 对，也是很隔绝，就是他接受教育， 对， 或者是在他在接触世界上的很多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和其他的，比如说生长在东京的这样的城市青年，他一定是有所差别的。 对，所以不论是从他的教育程度，还是说他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啊， 对， 他的前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应该感觉到 非常的迷茫， 对，就是这个词， 很迷茫，这和我们国内的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经历和遭遇可能大家都相差不多，因为大家都一样， 或者应该这么说，年轻时候谁没点迷茫呢？ 对对对，我们都为前途感到焦虑，然后也会有一些与生自来的与生俱来的一种自卑感吧，就是觉得自己出身不是那么的高贵，然后呢，但是这个外村呢，他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位老师呢就让他帮忙接待一位钢琴调音师。那架年久失修的钢琴呢经过调音师的妙手发出了宛如天籁的美妙音色。这个音色从此就启发了外村，他立志就是长大后要成为一名调音师。对于一个生长在小村庄里的少年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都没有接触过钢琴，家里也没有钢琴，不是像城市的孩子一样平时就有练琴的机会。但是通过他的努力，还有他不停地克服掉所有的挫折，还有自己的这个自卑心理，他最后终于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调音师。也就是说我们的给他的一个文案宣传语就是，生来你没有拿到一手好牌，那么努力也一定会帮到你。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著名出版人李静源，和大家来分享啊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文艺类的书籍。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在今年的评选过程当中，有一些书呢可能和往年的这个性质不太一样，而更多的这些书呢能够让普通人呢得到更大的震动。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样的一本书，杨宇刚的森林，一个看起来可能会很迷茫的少 少年啊，他的名字叫做外村，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经过他的努力，向所有人证明了，其实路就在年轻人的脚下，其实只要我们努力啊，我们还是能够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的。 是的， 要说比谁惨，我想外村应该是挺我们看起来啊挺惨的一个青年人，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克服了很多我们常人不能够想象的困难，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啊他心中的那个目标，他真的就成功了， 对，当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对，其实说到这一点就要特别说到了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呢，能够感动普通人的，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对成功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如果你的成功就是说你能挣好多好多钱，就以钱为标准的话，那恐怕你的一生啊会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痛苦呀、煎熬或者挣扎或者是患得患失的当中去度过， 总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 对，但是如果你的梦想呢是你通过努力能够得到的，而且我当然说的这努力不是说你特别轻轻的你伸下手的努力啊，而是通过适当的或者说你竭尽全力的努力能够得到的话，那么你的一生得过得多么充实和多么有意义啊。 对，而且他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对人来说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和你拥有多少财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说到了热爱啊，其实呢在今年的在过去的啊2017年的文艺社的年度好书当中，这种热爱呢不仅仅是在这一本书当中，还有很多的书都通过书中的主人公 的 故事， 对， 把自己对热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强烈的表达出来了。哎，说到杨永刚的森林啊，你觉得作为专业人士啊，静源，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因为普通人看书和你们专业人士看书其实不太一样的。普通人看书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故事太感动人了。这样的一个男孩最后呢成长为一个调音师，是在自己的努力下。那么作为专业的人士来说，你们认为这本书除了故事非常好，然后写作的技巧非常的熟练以外，还有哪些看点呢？ 这本书其实是他当时在日本就获得了一个本屋大赏的第一名。这个本屋大赏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由日本500多家书店的店员投票选举，就是你最想卖的一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选举排名。 是 这本书被所有的店员投票选举为自己最想卖的一本书。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静源刚才说到了啊，是。是这个销售的这个卖书的书店 的人店员 说最想卖的一本书， 我最想卖的一本书，这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店员要面对这么多的书，每年有这么多的书，有的可能就是明摆着就是畅销书，那他推一推可能就能卖，但是店员发自内心的非常想向读者推荐的那就是这本书。他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他写在这本书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 就是刚才那句话，谁的青春不曾迷茫过呢？如果说你一生下来就跟50岁那样的成熟那样的睿智，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是的，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啊，其实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其实人生真是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需要我们度过的这个桥，走过的这个坎儿。比如你特别小的时候，而且一离开爸爸妈妈，很多小朋友一上幼儿园哇哇的大哭啊，那叫什么叫分离 焦虑。 对对对对，你看小朋友长到3-4岁了，度过了这第一道坎儿，然后紧接着就是上学，你得好好上学，然后这个功课就本身就繁重啊，而那个时候因为身体的这个生长发育，青春期又来临了，除了课业的繁重以外，我们身体的变化也会让很多小朋友觉得 无所适从， 对，甚至会有一些极端的事情发生， 叛逆 啊，没错没错，然后呢，好不容易长大了。你到了20多岁吧，可以自己去闯荡一番事业了， 生活。 那到底我该干什么？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目标？ 职业， 就有 职场上的焦虑。 对，没错，没错。 是人这一生确实是非常的艰难。 所以这本书更应该是很多的普通读者，如果你阅读过之后能够产生共鸣的一本书。 对，是。 谁不曾年轻过呢？或者这样说。 对对对。 那么谈到这样的一本书啊，除了刚才呢他获得了这种书店的专业人士的推荐以外啊，他的看点还有哪些呢？静源，你认为 他的看点？我觉得是他这本书呢，因为写成长迷茫的这种书也很多哈，但是这本书的他的出发点是从音乐钢琴这样一个角度来写的，这个我觉得就是 表明了他的一种专业度。杨宇刚的森林呢，他这从这个书名上他是如何解释呢？他就是说你知道钢琴里面的那个调音的那个琴锤它是用木头做的， 嗯， 这个木头如果你要是选用最好的木头，它是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水草丰沃的那种森林，而且它那个琴锤上是要有羊毛的。 哦， 那好的羊毛是从哪出来的？当然是要是从好羊身上出来的。那这个好羊呢，它一定要吃那种丰美的水草，就是这样养育出来的。所以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时间的沉淀，还有不断的坚持，就是你急不来的。这个一个好的琴锤都需要这么多条件凑在一起，才能有这样的完美的这个琴锤，才能调出最完美的钢琴的音乐。因为我们平时可能都能听到这个钢琴曲，能看到有人在做这个钢琴的演奏，但是我们不知道调音师的工作是做什么。 哎，所以这本书你看它的名字叫杨宇刚的森林，副标题呢是一个调音师的成长故事。 嗯， 以后应该再加一句，任何事你都急不来的。 对，急不来。嗯，真的是需要这种匠心精神。 哎，说到匠心精神啊，嗯，其实啊日本的这种工作的认真很多朋友都能够了解 到。 对， 嗯，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这本书呢写的是日本的一个生活在乡村的青少年的故事，那么如果换成是我们中国人来阅读，会不会有一些地域的这种疏离感呢？你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存在吗？ 啊，那是完全没有。 嗯，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亚洲的文化还都是很相通的。嗯，而且他讲的呢也讲的这个调音师啊钢琴啊，可能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也都会接触过。 嗯， 嗯，其实阅读起来完全没有障碍，而且我们这位译者也是非常的专业，他在里面呢也解释了其中涉及到的一些这个音乐术语，还有像钢琴调音方面的术语，让我们能看的时候呢完全没有阅读障碍。 嗯， 而且还能学到很多知识。 哎，刚才说到了有一点啊，这本书呢在日本的时候呢，它呢是专业人士啊，书店的人员说了，说如果让你卖一本书，你最只能卖一本你最想卖的书是什么？就是这杨宇刚的森林。 对。 那么它在普通读者当中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在日本啊，我谈到的是啊，静源。 他在日本也是。这本书是当年本屋大赏的第一名，在日本的销量也几乎到了百万级别这样的大书。 哦，嗯，哦， 虽然他的作者当然没有村上春树那么的有名，啊，但是呢这位女作家也是坚持写作很多年。 嗯， 所以这本书也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 哎，嗯，可以说啊，在日本呢他是受到了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共同喜爱的一本书籍。 嗯， 我们刚才谈到了杨宇刚的森林，一个日本的故事，其实在这一年2017年啊，中信的年度好书还有一本啊是和东京有关系的，也是文艺生活类的书籍，东京一年 啊。对，这是蒋方舟的作品。蒋方舟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的熟悉，她也是很早就出道的少年成才的一位女作家。 嗯 嗯， 咱们把这本书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也听一听为什么这本书能够上榜，能够进入到这个年度好书的榜单当中。而且突然发现你们这一次的年度好书怎么这么关注日本，两本书都和日本有关系。 因为最近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日本的文化呢也越来越关注，以前我们也比较关注欧美的文化呀。 嗯， 就是大家可能眼界就更往外看，就是喜欢关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故事。 哎，了解一下东京一年的情况。 嗯， 我们来。 嗯，蒋方舟呢这本东京一年算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日记。 嗯 嗯，其实所以他就整整记录了一年吧，因为他在东京独自居住了一年。 嗯， 所以呢在这独自居住的一年中呢，他就沉淀下来有一段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时间来进行思考。 嗯， 他说他在那一年中呢，他越来越喜欢写这种漫长的日记。能够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嗯， 他那时候觉得人孤独的生活一辈子也并不是坏事。 嗯， 因为在孤独的时候你可能才会看清楚自己。嗯， 才会能够有更多深刻的思考吧。所以他的这个日记呢一共写了46篇，所以这个东京一年呢就一共有46篇日记组成。那这46篇日记呢不是我们想象的流水账，这个作家写的日记那一定是非常的有深度的。 哎，大家想一想，前面静源谈到了什么样的书能够入选到这个中信的文艺生活类的年度好书呢，那是有标准的啊，得故事好，得文笔好等等等等，还能够震撼人心，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本日记。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日记里面呢有他最新的这个短篇小说，还有他的演讲，还有一些他的评论，就是随笔评论，虽然很大家看起来有一点杂，但是呢又不失纯粹。他从社会和艺术等等角度就是分析了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不同，还有世间百态，让你看了之后呢也深受启发，里面有很多不失严肃的描摹和思考。 哎，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记录我今天吃什么喝什么去哪玩了就这样的日记。 其实大家想一想吧，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 对， 通常我们小故事可能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或者长篇小说，那么人家呢是用那种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啊， 体量， 然后呢把一个一个小故事记录在这个当中。 是， 哎， 是， 所以他也能够入选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辑、文艺分社的社长李静源，和大家来盘点啊2017年的中信年度好书的文艺生活类的书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安排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接下来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海风轻轻吹过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愿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你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辑、文艺分社的社长李静元女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啊2017年的中信的年度好书当中的文艺生活类的书籍。静元刚才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年度好书的一些评选的要求，那么得故事好，得文笔好，还能打动人心，也说到了其实今年的书籍和往年的书籍呢有一些区别，就是更加加入了很多适合很多普通人一起去阅读，我们都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心灵共鸣的那样的一些书籍。刚才其实咱俩重点关注的是和日本有关的内容，是吧？不论是杨永刚的森林，就什么事儿你都急不得的这本书 心灵励志 对，还有呢说到的这个东京一年，其实在这一年的评选过程当中啊这个书单当中也有一些欧美的书籍，比如小小巴黎书店。 小小巴黎书店 是吧？ 对，这个我们也在节目中就是和大家分享过这本书。 哎，那么这本书呢还是老规矩啊，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这样的故事呢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心，我们先从这两点跟大家来聊起。 这个小小巴黎书店获得的是中信的这个年度最美书店小说，而且我现在宣布一个消息，就是昨天我们刚刚获得的一个奖项，就是被评为中国大众最喜爱的50本图书之一，这是相当不容易。 小小巴黎书店， 对，小小巴黎书店，就是在2017年吧。也说明了读者对他的认可。 对对对，还有一点啊，其实啊，你有没有发现，在大概两三年之前啊，那么大家可能感受到这种电子商务对实体的这个书店的冲击，但是这两三年啊，忽然会觉得有的时候你去逛逛书店，喝个咖啡啊，去在那儿看一看自己特别喜欢的那种书的那种感受，非常非常美妙。 对，因为现在其实书店也在与时俱进吧，就是之前可能是都是新华书店，就是给大家的那种，购物的体验不是那么的美妙，可能很多人就直接就从网上就买书了， 我觉得 很方便。 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新华书店啊，可能以前传统的书店啊， 传统书店， 包括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图书大厦等等，可能让大家觉得 有一种距离感。 你到那儿你只能看书，比如说我要是饿了啊，或者我特累了，我想歇会儿，想喘口气儿，你只能席地而坐。 这样的场所， 对对对。现在的书店，经过了这么多年，应该叫阵痛吧，之后的改变，你到书店以后。你不仅能买书，你能喝咖啡，你能吃个简餐，甚至还有做的比较复杂的地方啊。然后你还有娱乐，而且还变成了可以全家共同去的一个地方。 对对，很多父母会带着孩子就在书店里，可能就待这么半天儿，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大家因为现在就是手机时代嘛，很多人就都沉浸在手机里。我觉得把手机放下，能够留出这么一段时间，能够坐在书店里静静的看一会儿书，对自己的心灵也是一种滋养。 那么我们来了解啊，发生在这家书店的故事，静源跟大家来分享。 这家书店呢，和我们平时去逛的书店，那就是区别很大了。那这家书店呢，它又被称为水上文学药房，因为首先呢，它是开在水上一艘船上，所以说这家书店呢，可以随时的起航。 我就要说这去这家书店太难了。 对对，所以今儿你在这儿这个岸边看见了，可能明天他就已经航行到另外一个地方了。那这家书店的船主呢叫佩尔杜先生，他经营了这家水上文学药房。为什么又叫药房呢？因为他还自称文学药剂师，那就是说 他把自己的这些书呢都视为一种解药。来买书的读者呢，可能在某些人就是都有一些情感上的困惑，那他就根据你的这个困惑给你对症下药。 也就是说，我今儿失恋了， 对， 类似李静源这样的船主卖书的， 那我就给你推荐一本《失恋三十三天》。 哎，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这功课呀，我考砸了，我就在想我将来的人生啊，我可怎么办呢？我。 你正好看一本杨宇刚的森林，一定能让你又鼓起继续奋斗的勇气。 哎，那如果啊，说一特别揪心的问题，我跟着孩子整天老有隔膜，你看孩子是我辛辛苦苦带大的，然后现在呢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我们却觉得哎，我怎么和孩子之间越来越疏离了呢？我们不见想，见着又烦，最后就变成了必须不见了。 那我觉得你要看看亲子教育类的书吧，比如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你给我 这样 亲子教育去了是吗？你文艺书不卖给我了是吗？ 文艺书也许那个剂量就不够了，需要更精准的药。 我们来分享啊，刚才说到了啊，这个船主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然后给你提供不同的书。 对，让你看了这个书之后，你一定有所收获。或者是从书中呢，你会得到一些解脱。有时候它不一定说是这么的有用吧，但是呢，你通过看书，至少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能够释放你的压力。这就是书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刚才啊，我们俩开玩笑说到这样的一个开药的过程啊，就是能够让读者啊特别的进入到这本书的情境当中。 是 因为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问题，那么这么多的问题汇集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啊，这个船主给他们开出了不停的心灵解药。那么其实我们也从不同的故事当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困惑，也找到了我们自己解决的一些良方。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船主啊，不仅在书里面给他这个书中的人物啊开药方，其实他也是一特别好的图书的推销员，因为他在那里面说了书名。 对，他在这里面一共开出了20多本这个药方。而且那个我们的编辑呢还特别的制作了一副扑克牌，这也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吧。你看过有书还搭着扑克牌卖的吗？这副扑克牌呢一共52张，这52张呢就是52个书单。那这52本书呢就专门对应着52种心灵困惑。除了有20多种呢是本书的这个书船主人开出来的呢，那还有其他的呢是由我们熟知的一些名人明星为大家开出的书单，比如像北岛这样的诗人，或者是一些这个演艺界的明星，比如阿雅。他也给大家开出了就是对于他来说在他的成长历程中对他来说最有疗愈作用的一本书。 如果说到啊，在最近几年啊，这种疗愈系或者治愈系的书籍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那我想小小巴黎书店这本书应该是标准的疗愈系的书籍了。 疗愈系 不仅书里面文字啊， 文字疗愈， 给您 故事疗愈， 对，还给您外搭一副扑克牌一样的这个药方。 是 您要实在不成了烦了，您还可以做做游戏打打扑克牌。 对对，大家还有这种游戏规则，我们也写得很清楚，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我们打打扑克牌，其实也解压了。 哎，没错没错。我们刚才说到小小巴黎书店，前面呢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头。后面有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是更加打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静源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其实这个佩尔杜先生呢，他还不光是一个这个书船主人哈，他自己也有一段挫折的故事，就是他的情感上的困惑。在21年前呢，他的挚爱的一个女友叫曼农忽然不告而别，留下了一封信。他呢一直逃避，他不敢拆开它，因为他觉得那肯定是一封这个分手信，所以他一直没有拆开。但是21年后他意外得知这个曼农的离去呢其实另有隐情，那不是一封分手信。 你现在要做一个选择了，静源，你是准备剧透呢还是准备不剧透呢？ 所以那他 最后 到底有没有找到他的女友呢？大家就可以从书中寻找答案。所以这也是他驾船南下的一个原因。他其实是想一直去寻找他的女友。 结局怎么样我就不剧透了。 嗯，还是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留给我们大家， 留给读者自己去从书中寻找答案。 哎，其实这个故事啊，按道理说，如果按照我们普通的常规的人去看啊，挺简单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在寻找他的爱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但正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书店， 嗯， 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暖心的这个书图书销售的人员，所以让这个故事啊又温馨又浪漫， 嗯，变得丰富多彩。嗯， 哎， 这也是它独特的卖点。 嗯，这个刚才说的可能更多是普通人在看书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感悟啊或者感受。静源，你作为专业人士啊，你认为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还有哪些的阅读点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应该你是专业人士吗，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指导，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怎么能够看的，嗯，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啊看的那么多的这种比如说技巧呀或者精彩在里面。 我觉得这本书呢它就像是一个拼盘儿，就是它除了有主菜就是它的这个故事线之外呢，你还能看到很多分支，也就是说它在里面开的这些书单呢其实你也会给你一个方向让你去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书。至少我从这本书中我就看到了很多我之前不太了解的那个书的那个书目，比如说汤姆的午夜花园，这是佩尔多先生呢开给那些不快乐的恋人们的一本书。后来我就真的去买了这本汤姆的午夜花园。所以说我通过这一本书又了解了很多很多书，对我来说真的是买一赠五十， 买一赠五十二， 对对，买一赠五十二，这样的超值的收获。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本小小巴黎书店的故事情节非常的丰富，所以呢，让我们有感动的同时呢，又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段，因为你看是巴黎的塞纳河的一个书店，大家就去想嘛，有多么 浪漫。 浪漫 对， 而浪漫的书籍其实也是很多欧美书籍的一个特色。 是， 我们刚才是跟大家分享了2017年的年度好书，这个文艺类的小小巴黎书店。其实呢，在这样的书籍当中啊，还有一些很美的书籍，就比如刚才咱说到的是塞纳河的这样的浪漫。其实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刚才我们说到的2017年的这个年度好书当中，有一个年度最美诗画，这个诗画共读《诗经选》宋画插图版，简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本书的一些情况吧。静源，既然说到美好的事物， 哦， 我觉得这 美好的书 一定不能够落下。 对，《诗经》那真是我们中国人的国粹国宝。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了解《诗经》，都应该读一读《诗经》。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来自的这个部门也非常的有意思。你看，我是文艺社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普通的做图书的这样的部门，但是呢，这本书出自中信美术馆，因为它的这个编辑人员呢之前都是从事美术工作的。那美术从事美术工作的他，你可能会觉得那和书之间的这个关系在哪儿呢？但是其实呢，他可以把他的运用他的这些美术方面的知识呢，能够把它做成精美的书籍，供我们读者看到这个文学和书画的一种结合。 没错没错，其实像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书籍啊，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大家可以在，因为他们都属于这种公版书嘛，大家可以在很多的出版社看到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 但是有的版本啊，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就是有的是纯粹原文的，然后有的呢是原文加翻译的，还有一类呢是原文加翻译再加上这个图画啊，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美的享受。 对， 其实如果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诗篇的话啊，可能呢更多我们在阅读这类的书籍的时候，为的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享受，还有呢是不是能够存留，我们能够，因为有一些书可能这不瞒所有的听众说啊，还不瞒李静源说，我觉得有的书吧真的属于你看完一遍你就可以扔了，但是有的书你确实属于你看完一遍你还要收藏的， 叫不落架的经典。永远会放在你家的书架上。 对对对， 值得这个一生珍藏。 对， 我觉得这个诗经应该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书吧，就是你会一直在珍藏，不论你什么时候拿出来读，你都会觉得体会到那种韵律带来的美感。 对， 那这本书其实也是公版书，那它的这个特点何在呢？这本书呢是根据宋高宗手书御前画家第一人马和之绘画的《诗经图》，他重新编辑而成，他选取了这个我们熟知的《风》《雅》《颂》这三章的精华部分，所有的诗篇呢，他都可以和这个配图的内容一一对应。 这体现出了编辑的匠心。 所以刚才说到了《诗经》的内容，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了。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对， 那么配的这个画儿， 画儿，画儿太值钱了。嗯，另外呢，他还附了这个朱熹的《诗集传》以及解诗的题，这些你都在其他的书中你肯定都看不到的。嗯，这是这本书的独特价值， 是一本非常用心的书籍，所以才获得年度最美书籍这样的称号。 对对对， 嗯。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中信出版集团的年度好书。我们重点要谈到的是文艺类的书籍。刚才说到了啊，最美的诗经，其实不仅有中国的诗，还有国外的诗。 国外的诗， 哎，我们来分享一下国外的诗，这是哪一本书呢？ 叫《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这位阿巴斯是著名的伊朗诗人，他也是诗意电影大师，所以他既是一位导演，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作者。 那这本诗集之后啊，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刚才主要跟大家说到的都是2017年的这个年度好书，这是获奖的书单的书籍。那么大家也知道，中信出版集团的年度好书，它其实是在还没有这一年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评选了， 是， 所以有一些12月份的好书， 对，就来不及收入到这个书单里，只能作为18年大放异彩的图书吧。 哎，所以呢，今天啊，李静源来到节目当中呢，还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叫做《人生副本》，这是在2017年12月份出版的一本书，一本科幻小说。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人生副本》呢，是我们因为是在年底推出的，所以就是暂时没有收入到这个17年的年度图书中。但是呢，它在年底刚一上市，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和关注。它是一本科幻小说，但是这本科幻小说呢，你又不觉得它和你的距离非常远，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阅读障碍，因为他写到的其实是关于我们的一个人生选择的问题。为什么叫人生副本呢？它指的就是你在你人生的这个你所经历的人生中的每一个时点所做出的选择，都会把你引向不同的道路。而不同的道路，比如说我今天中午选择吃麻辣烫，或者是选择吃火锅，这样两个选择，也许你有 A 有 B 这两个选择，但是你无论选择了哪一个，你就要走向这样的一个你的人生道路。那你选择了那一条，也许你就会遇到了，在吃饭的时候也许你遇到了不同的人，又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于是引导你走向了另外一条生活道路。所以它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你人生中的所有的细微的选择，都会导致你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你走向不同人生道路，其实呢这些人都是存在的，他们都是你的副本。就比如说你选择了吃麻辣烫的这个人是你，选择吃火锅的那个人也是你，他是你的副本。你们互相都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叫平行宇宙。你们都存在于平行宇，但是你们互相不知道， 你们 互相不认识。 我们干着同样的事儿，我们互相不认识。 你们互相不认识。 这到时候哪天要是见着面以后，这得多瘆得慌啊！ 所以这本人生副本， 你就是瘆得慌是吗？ 人生副本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人他本来是一位大学的物理教授，但是呢。他很早就结婚生子，过着非常幸福的家庭生活。他在科技的事业上没有什么太高的这个建树，因为他结婚比较早，他的家庭很幸福。但是呢，他在其中一个选择，面临选择的时候，他的一个副本等于是没有选择结婚，而是投身于研究科学事业。那个副本就嫉妒这个 选择了结婚的这个副本。 不，所以你看刚才你说的啊，这个书里面有漏洞，刚才说到了是他们两个都互相不知道、不了解、不认识，对吧？ 他科幻就在于他可以穿越， 你看这个就认识了， 他认识是因为什么呢？他是通过了一个箱体，他穿越了这个箱体之后，他就能穿越到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看到我另外的一个自己的生活，所以那个副本就来找他了，想把他干掉取而代之。 我觉得，所以以后如果大家我们自己每个人有副本的话，一定要弄得那个副本和自己什么都一模一样，避免谋杀这样的情景。 一模一样不太可能，因为你所有微小的选择导致你的人生都会不同，都真的是有不同。 好瘆得慌的一本书、 是这样，所以这个人涌现出了万千个副本，后来都来找他了，因为他们都觉得他的选择的这条人生道路是最幸福的。 静源，你知道你的副本在哪儿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箱体，我们还没有演科学还没有发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告诉你，肯定有一个副本在新华书店。刚才呢，我们谈到了 对对 对, 对， 谈到了这个书店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出版机构呀、包括有书店。那我们现在拿到了新华书店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跟我们谈到的一个关于新的书店，绝对不是静源你以前认为的书店。你知道现在的书店什么样了吗？未来以来，刷脸时代，书店还可以这样卖，就你进的这书店啊，刷脸扫码进门，扫货结算离开，这是无人值守的店铺已经出现了。新模式的智能体验交易已经逐步的为人们所熟悉，机器人为您服务的场景不再是未来。听着静源，马上你的副本就要出现了。近日，北京发行集团旗下的北新网啊，打造了一款全国新华书店首家人工智能图书零售盒子，新华生活家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它呢也是北京城啊第一家24小时无人值守的智慧书店。这书店呢就坐落于北京国际图书城一层的展厅的南侧。其实说到了24小时书店，我想很多朋友都不太陌生。那么三联书店的24小时书店啊，包括 对， 其实现在出版集团做这个书店的也不少，咱们中信也有这样的书店。 有中信书店。 对，但是呢，人家新华书店你的副本做的这家书店，人家24小时无人值守。其实北京发行集团呢，他们也是紧密的围绕着首都功能这个定位和建设，书香社会的新要求，做推动书香北京的建设主力军，才把这样的一个书店啊呈现给大家。可以这样说，新时代新生活新书店。那么这一次北新网将图书业务与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在技术的前瞻性啊，还有业务的可行性、服务的智能化呢，都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也是率先实现人工智能在图书发行领域从研发到应用的创新之举。那么北新网呢，也会秉承新华书店加生活便利的一切啊、再加一切生活文化服务的这样的理念，做好新华生活家的品牌运营，专注于这种书业智能一体化的运营与供应商，升级北新云网项目资源，建设实现网点的智能化、数据资源的商业化，还有产业形式的多元化、电商平台专业化的优质资源、人工智能应用的孵化平台，将新华生活家的服务品牌无限的延展，将智能化的产品的触角延伸至文化消费的各种领域。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2017年的文艺的这样的一些好书，但是呢在这样的书籍当中，大家能够听到其实书店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小小巴黎书店获得了很多人的欣赏。那么现在的书店呢也有了特别特别大的改观，24小时无人值守的书店都出现了、 好想去看看。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样的一个24小时无人值守的书店，然后发现了这本人生副本，你说得多瘆得慌。 对，可以去体验一下。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2017年的这样的一些好书，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啊。关于这样的一些好书，还有关于文艺类的书籍啊，静源，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推出了这么多的各种品类、各种风格的不同的这样的 文。2017年， 对对，2017年过去的2017年推出了这样不同品类的书吧，也是想给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信号，就是说，读书的趣味可能变得越来越小众化。也许我和你的喜欢的点不一样，但是呢你也一定能找到适合你、吸引你的书。 不意味着你读的书就叫小众，其实可能更个性化更个人化。 好，这是我们回顾的2017年的这样的一些书籍的特点啊。那2018年已经来临了，2018年啊，中信文艺社的书籍有哪些的特点或者说变化呢，或者是你们的目标呢，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们在2018年推出的书呢，就是想因为大家的阅读的需求越来越高嘛，所以我们也对自己提高了要求，我们要力争让每一本书都能真正的走进读者的心里，能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就真的是放在书架上永不落架的那种，成为经典的书。 好， 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感谢李静媛女士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盘点了这么多的好书，也把呢她作为一位著名的出版人对阅读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包括对于书店的一些感受呢，带给了我们大家。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